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喺个出卖朋友嘅时候啦，即系空少啊，嗰啲故事啊，同埋啊金融财用嘅故事都可以攞出嚟拎讲下啦。咁样上个礼拜嗰集，即系啱啱其实啱啱录完嗰集咧，拣讲啊，其实自己啲嘢唔够多啊，咁样拉布拉啦，好啦，闷啦，唔紧要啦。咁但系出卖朋友之余咧，我仲有一个朋友可以出卖，就系、是、 一个朋友 神山虎嘅朋友，即系神山虎有好多奇怪嘅嘢嘅，即系其实你问我买唔买到，我买唔到。我是买不到的 ,ok? 但我知道淘宝有一套的。咁呢我节目讲了之后呢，咁当然我有俾部分嘅嘢俾啲网友试啦，咁啲相熟嘅网友试啦，当然嗰啲网友都系几知名㗎啦，知名网友啦，咁就真系试下。咁佢哋啲 feedback 呢就试完之后呢都俾我哋三句嘅啫。好得硬好劲。咁样啲即係俾你係冇撚用喎，成日覺得俾啲網友呢，即係俾啲我相熟嘅呢，冇撚用。咁當然我節目講完之後呢，有啲網友就自己走去同佢唔同嘅途徑走去買啦。佢、Facebook 搵到人有代購 喎。 咁到淘寶又有買到喎，佢大的佢淘寶買咗喎。即係個個網友都唔同嘅途徑去買呢，咁嗰啲反而嗰啲網友就俾啲 feedback 我喎。即係你企嚟嚟幫我俾 Porter 你。你试完你系唔捻会讲嘅，你讲下三句。但系啲网友咧，我俾啲网友咧，啲网友咧，自己买完嗰啲，俾一份报告我唔捻同喎。咁其实报告嚟嗰日有一个好精彩嘅，我一会讲下。咁首先我都想讲下神山虎先。 系 吓，如果啲网友喺淘宝或者其他地方买，小心啲。OK， 我唔知有冇假货。 系， 即系其实网友你要清楚，神山虎白咖啡咧。其实喺马来西亚沙巴呢个地方出产嘅 ，OK， 甚至乎马来西亚人都未必咁容易买到。如果佢住喺怡宝啊，或者住喺吉隆坡，佢未必可以买，未必搵得到呢只咖啡买噶。 系 吓、啊，即系你买，其实买系几难嘅。OK， 即系我哋好简单啦。我哋有一个马来西亚听众啊，阿 Benny 425咧就搵咗佢个秘书帮手买嘅。 是 到而家都话搵唔到啊， 都搵唔到。 OK， 吓，人哋马来西亚人嚟噶，马来西亚做嘢噶，佢都系搵唔到啊。OK， 吓，买唔到啦，吓，咁点解会有啲代购会嚟到香港或者睇淘宝咧？我唔知，因为你知马来西亚 ，OK， 仅有啲流嘢嘅 ，OK， 仅有嘅，因为马来西亚同我哋伟大强国、经济强国一样嘅啫嘛。乜鸠都可以即系求人期嘅啫嘛， 系啊，其实差唔多。 但你有只 product， 佢实冇你嘅，即系我就唔敢 sure， 因为嗰阵如果我朋友可以攞到佢代理，佢个产品个 product 就必定系真嘅啦， 系 啊，必定系可靠啦。但系如果譬如你喺出边买嘅话，我就唔认为佢，我唔会一定百分之百认为佢可靠啊。但系记住，逢系呢啲咁嘅 product。其实国内唔少嘅咩眼十天啊，呢啲咁嘅药物咧，其实某程度都会有效果嘅。OK， 你亦都可能会真系会眼嘅，一定做得到嘅。但系佢某程度佢可能会加咗啲西利士啊、伟哥落去。OK， 吓、咁你嘅当然咁梗系有效果啦。但系如果譬如咧，你如果香港代理咗，佢就唔可以噶啦。佢嗰只 product 就唔可以。但系你出边买咧？真假我唔知道，你可能买真嘢啦，我唔清楚，因为代购嘅嘢系咪先吓？因为甚至乎可能帮你代购嗰条友都唔知真定假噶。 系 ，OK。咁如果你有啲问题，咁你要小心呢样，你自己留意呢一样嘢啦吓。咁啊，讲下啦。自从咧我讲完之后咧，其实好耐噶啦，呢一个系喺12月20几号啊，话俾你听。而家呢集出街咧系12月几号啊？8号啊，话俾你听。啊，咁就有位网友咧，就自己就走去网购咗神山虎 ，OK， 咁写一份报告俾我嘅，我当然啦，唔好意思先啦，我就冇征求你同意，我就攞出嚟讲，所以我唔会开你个名啊， 系 啊，咁佢咁讲嘅，先讲下自己 身体情况先。我本身有啲虚嘅，一星期咧就只做两次 ，OK， 每次做完一 Q 咧，下面咧就原来好似蛇咁一睡不起，要过咗三日咧左右先至可以回复嘅。佢讲自己 ，OK， 吓咁诶，星期二嗰日系星期二啦吓，咁其实即系呢一个10月28日之前嗰星期二啊，话声你听下， 系 咁咧，咁佢十点钟饮完一包，佢味道真系。系苦口良药啊嘛 ，OK 吓、啊，即系佢话佢咁讲嘅，佢好中肯嘅意见嚟噶。佢话唔可以当系咖啡嘅味道，加咗糖咧，嗰种苦涩味咧都仲系咁样难饮嘅。咁、你当中药饮啦，咁样 OK 嗱、啊、，OK 啦。咁精警嘅已经嚟啦，饮完咧就已经知道衰咗。佢话个味道咧 feel 到好唔舒服。咁佢话下次要食住嘢去饮嘅，啱嘅。即係神山虎呢其實呢幾削圍我覺得。啊、某程度有啲嘢送呢會真係會比較好嘅。OK? 好啦最精彩喺度啦。佢飲完過咗一個小時 ,feel 到身體比平時暖下面諗少少飲嘢呢已經扯旗。 係。 喂唔係啩平時諗都唔會扯㗎喎佢。OK?OK? 結果決定放工去打炮。去咗，哎呀，呢、這个节目咩？去咗乜乜一流一揾阿石，哎，乜、okay. 乜你自己谂啦吓，啊，有见字头嘅 ，OK， 吓 ，OK，OK， 咁佢系一路揿钟睇女咧，下边已经扯啦，入咗最后咧就入咗个后生妹，个后同个妹妹冲凉嗰下，下边已经硬到成条铁咁， 系 ，OK， 仲俾条女话我劲。 是 由沖涼到上床都咁硬 ,ok, 好啦跟住過程啦吓佢出完一 Q, 其实呢个就完咗啦 吓 下面冇軟皮蛇之餘仲係硬緊。我當然好明白你講緊乜嘢好明白㗎話聲聽因為我都係咁樣 ,ok, 吓應該可以嚟多 Q, 不過月底唔係兩尾冇加錢算數。ok, 你唔可以咁就完咗喎。OK， 第二朝星期三七点钟起身，谂住已经过咗成十几个钟，药力应该过晒啦。点知人开始醒，下边仲同我扯旗神拨。OK， 呢个就系嗰位网友嘅留言。哇，咁家阵就精彩过我话俾你听啊！即系你我成日咁讲啊，即系我讲。因為呢一 porter 有個網有個朋友可能做代理標文牛啊梗係啲咩咁去取佢佢啦啊個網友諗講 o k 但係你網友諗下啦綠美地黃丸又撚俾個錢我咩我咪一樣講到咁撚勁係咪先有啲可能會諗下喂標文牛古惑仔安古惑仔安拉個老細你認識嘅你又玩緊你梗係取佢佢啦咁我講呢個騰訊 QQ 偷菜嗰個時候你又唔係咁講話聲呢你聽清楚啊我啊有冇錢我係鍾意玩嗰樣嘢我實會同你講㗎話聲呢我係覺得好玩我就會叫你玩我覺得有效我就會叫你食㗎啦話聲呢綠味地黃丸一樣啦同銀糖俾錢我咩諗都唔好諗啦話聲呢同銀糖呢啲咁嘅品牌綠味地黃其中一個品牌 ,ok? 啊喂一聽到刁民牛呢副叫雞嘅人咁你可唔可以趕走我都不得都趕唔切啦唔通唔會俾錢我咩唔會㗎。咁 簡單啲啦你話唔通食完飲完神山虎射血我都叫你飲咩 咁即係咁都要講下嘅即係其實佢去啲咩東格亞尼呀馬卡呢啲咁嘅藥肉成分呢其實馬卡係乜嘢嚟嘅呢馬卡係可以令你固本培元嘅東西同埋可以通血管啦東格亞尼。有幾隻咁嘅草藥令到你呢其實某程度佢唔係令你佢主要唔係令你壯陽嘅 ,ok? 其實都唔係春藥根據中大中醫學研究佢就講咗馬卡東格亞尼同埋綠松茸呢啲咁嘅藥唔係春藥我話春藥嗰位朋友佢唔識嘢啫 ,ok? 費事啦指定指定到死啦你知邊個啦傑斯 ,ok? 呢個出佢唔識嘢啫 ,ok? 咁我原諒一啲唔識嘢嘅人 ,ok? 呢啲只係一啲保健產品，其實佢係通血管。嗱，你諗下，好，其實好撚簡單嘅啫。肝胃健，嗱，佢冇唔係春藥啦啩，亦都唔係咩壯陽產品啦喎。食肝胃健點樣唔可以令到你壯陽啊？你個肝好咗，你瞓得好咗，你精力就自然充沛啦。你精力充沛，你自然喺做愛方面就會好啲啦。佢點？如果你係認為呢一樣嘢，咁你自做愛會好喎，咁你係咪春藥啊？其實唔係啊嘛，嗱，佢只係一種保健產品。你身體好咗，你自然對你會做每一樣嘢都會好啲。東格亞尼佢又會通血管，咁你通血管嘅話，你手腳咪唔會咁易冰冷咯。咁你嘅人會強，身體會機能會強壯啲咯。綠米地黃丸，佢係你唔即係唔好成日諗住佢精硬、精潔會硬啲。綠米地黃丸補腎，會令到你條腰好舒服，健咗你條腰，咁你咪冇咁攰囉。你冇咁攰，對某你做可能你係做丹泥嘅會好啲啦。好撚簡單，你食可能你食神山虎對丹泥都好啲 㗎。 咁你唔可以話佢係一種春藥，佢只係一種保健產品 ,ok? 即係其實神山虎呢嘢 product 呢，佢唔淨止建議男仔飲㗎 ,ok? 女性都可以飲㗎。佢係可以調經㗎。因為佢通血管㗎嘛。咪調經囉，譬如啲女性有經痛或者嚟得唔準啊，亂你好亂嘅啊，咁某程度如果你飲咗神山虎，咁某程度會調理好咗個血管，咁你經痛嚟得咪會少啲囉。你唔可以諗住佢真係一種咩壯陽產品，你某程度你都當係一種保健產品去飲 ,ok? 保健嘅，咁自然你會身體好咗，你自然對你某一方面 ,ok? 係會好啲嘅。甚至乎呢啲咁嘅草藥，啲咁嘅草藥係可以話令到你通血管啦，即係心臟病會少啲啦。但係你記住，逢係通血管嘅東西，對如果譬如有血管心血管疾病嘅朋友就要留意之外，其實啫某程度你係可以好放心去食用嘅。OK， 我可以咁講，即係神山虎只要11月尾。其實可能報告出咗㗎喇，我唔我而家我因為節目錄嗰陣11月啦，個報告出咗，只係冇西藥嘅話，我可以話俾你聽，可以放心食用㗎 ,ok, 就係咁簡單 ,ok, 唔好聽一啲唔知嘅，即係好似傑斯仔嗰啲呢，一諗住嘩冚家產你食山蠔啊，壯陽啦，食春藥啦，咁樣嗰啲春藥係咩呢，都西班牙烏蠅啊嗰啲先為春藥啊，唔識有佢啦，渣嘛。 春藥呢喺我認知裏面呢，應該食完之後佢唔知道當時發生緊咩事嘅。咁先至為之 春藥嘛。你係咪都想做，你硬唔硬，就算你唔硬你都想做。 係呀。 但你係一個醫人，你都想做。咁咪先為春藥嘛，唔係春藥。你只係一個保健嘛。你最頂籠可以話一個壯陽產品。其實食任何一樣嘢你都可以壯陽㗎話聲嚟聽。即係排毒美人寶 ,ok? 排咗毒素身體好㗎嘛。你身體好你點會唔身體好點會唔做得唔做愛唔好啊，你身體唔好先做愛唔好㗎咋嘛。咁排毒美人寶係咩呀，又係春藥啊。算我哋原來一啲唔識嘢嘅人 ,ok? 啊 ,ok? 啊，你信我。我其實我都唔識㗎。係一個中大嘅 醫學報告。 報告醫學報告講㗎，東格亞尼。這個綠鬆蓉，綠鬆蓉不是神山虎裏面的一隻東西，因為他都說明綠鬆蓉，東格亞尼馬卡綠鬆蓉這些這產物不是春藥，你可以信一個網台節目主持人怎麼說得的，他是春藥就是春藥，他說什麼你都說是的 ,ok, 但是你可以信一個中大的研究這隻東西的人，因為遲些有機會我將佢嗰份，其實喺蘋果㗎咋啊，佢嗰份嗰次訪問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睇下嗰啲你睇下認為邊個啱邊個錯啦 ,ok, 春藥嗰啲真係算 ,ok, 咁其實某程度你去食嗰啲蛋糕某一間咩有方嗰啲都係春藥啦，或者 ,ok, 你食健康咗嘛，你食健康嘅你唔會咁容易有呢、這個糖尿病嘅咪春藥囉，你點講都得㗎 ,ok, 唔講 出埋朋友完咗，继续再出埋朋友。先讲啊，空少先，冇乜嘢好，冇乜嘢好讲。但系空少讲咗一个方法，佢系点样对佢，即系佢点样去控制佢太太同埋佢出去玩嘅关系。 系 八十后今日你嚟咧，我就可以由你讲下啦。阿空少其实咧，佢同佢太太约法三章。 系 OK， 佢话佢一个月，佢有一日咧，佢系会唔喺屋企瞓嘅。 系， 因为其实某程度你唔喺屋企瞓好捻大镬嘅，一个结咗婚嘅朋友 ，OK， 嗯， 你呢个问题问阿碌就知啦。阿碌点解每次去到沟迷咁捻远，都要揸车翻去屋企陪翻个老婆咧？啊，前院俾同条女俾过夜钱，我俾完过夜钱得啦。三四点之后佢点三四点又好，四五点都好，佢坐翻搭自己揸翻车翻去屋企陪老婆咧，只因为你要翻屋企，呢个系好捻紧要嘅。即系你结咗婚嘅话，其实翻屋企系好捻紧要。阿碌咧就冇办法啦，所以佢每次咧，佢去完之后，佢去完几捻远都好咧，佢都要揸翻架车翻屋企嘅。佢点解而家跟我唔到咧？因为佢吊个牌吊销咗，冇车揸，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屋企，咁啊直头唔肯嚟啦。OK， 唔紧要，咁呢啲系共产党害我，即系唔关阿碌事嘅。OK， 啊，咁啊共产党害阿碌嘅啫，其实都唔关我事嘅。OK， 吓、啊。阿空少咧就同阿太太约法三章，佢就话咧，佢话嗱，我每个礼一个月咧，我都想揼一次骨， 系 咁揼骨咧，嗱佢嘅藉口嚟噶，当然啦，其实佢揼骨咧即系同我一齐啦，即系我技师啦，其实系嘛 ，OK， 但系我乜都唔识噶，我真系捻我都唔识噶，真系咧 ，OK， 咁阿空少同佢太太讲啦，话每次嗱揼一次骨，咁我太太会问佢话，喂揼骨使乜过夜啊？ 系 阿空少就话唔系啦，喂，我突面骨好唔舒服，我今日喺间骨墙度瞓埋啦，系咪先？我早啲出嚟食下饭，好 enjoy 去享受一个生活，跟住突面骨喺度瞓埋，第二朝又喺度食埋，我咪好唔使咁辛苦咯。如果譬如我突面骨，仲要氹埋頻頻撲撲，我揼嚟做乜咧？大膽又冇揼啦，咁佢呢个呢一样嘢，佢太太接受咗， 系。 咁佢所以咧，以後咧，佢就可以用呢個藉口嚟陪我偷跳啦。 係 ，OK。當然啦，阿空少有冇其他地方偷跳咧？梗係有啦。佢喺香港又偷跳啦，但係佢唔會係去過夜啊嘛。可能佢喺啲酒店中搞完一 Q 走得啲神不知鬼不覺啊。 係。 但係如果你 over 一晚，佢太得實知啦。咁所以佢就有一個藉口同佢老婆約法三章。其實好多網友都可以其實可以嘗試一下可唔可以咁樣做嘅。即係我同佢約法三章，我就去揼骨，睇咩藉口，唔係一定揼骨㗎。我想去思考一下啦，諗下啲嘢啦，太撚攰呀，香港想租間酒店房呀，有咩度假村去 relax 下，一條友又唔想咁撚煩。其實你可能有好多藉口可以試一下用得到㗎。咁其實網友咪應該試下囉，佢十九八十後咁，而家有隻老虎，唔係老虎啦，就嚟散啦 ,ok, 等埋你散先出嚟玩，我放心㗎，我哋啲咁唔緊要啦，你都可以有你係咪藉口可以出嚟同我栽㗎，咁當然啦，你好似你咁，你係將我本書俾埋你條女睇啦，死緊緊啦 ,ok, 唔緊緊要你咪試下下次同條女講話，我喺特骨，但系我唔系同阿牛咯，你同阿牛死捻紧嘅啦，或者咧啊，你尽所以有时有啲网友咯，你唔好话，我又唔揼骨嘅，你唔好同你老婆讲呢啲咁嘅嘢，你同你老婆讲话，我乜都玩下噶，揼下骨啦，但系我唔系成日揼嘅，但系我揼就唔翻屋企瞓嘅啦，咁样你试下，有可能好多藉口你可以令到你有机会出去玩，记住你出去玩唔系一定跟我玩啊 ，OK 啊，我从来冇要求咁，我一定要跟我玩嘅 ，OK 好，咁出现埋阿空少呢、這个。同佢老婆嘅方法之外，其实时间唔好多嘅，唔够 OK， 我试下尽量简短啲出卖埋呢个朋友啊，金润财进啦，咁啊，即系详细解释佢，又唔可以太详细嘅，因为我讲出你会知边个嘅，我就唔讲得嘅 ，OK， 啊，佢唔系好红嘅啫，咁啊，佢系一个喺呢、這个财务公司财政公司度做啦，总之啊，咁啊，可能有啲人识下佢嘅。OK， 咁佢自己可能唔就识佢嘅，咁总之佢话唔错啦。咁嗰次就同佢之前你听翻个节目 ，OK， 就同佢玩啦呢次。咁样我佢嘅话嘅， 佢搞啲乜嘢奇力骨我唔知道。但係喺嗰日喺多人玩卡拉 OK 呢，我就好見到佢某程度佢都好識玩。 係即係佢啲玩家嚟。 佢真因為佢以前都玩過，因為你講真啦，做得呢啲咁嘅金融公司 正常、 你只要你上一上大陸嘅話你一定識玩嘅。而且佢呢啲好坦白同我講，佢從來唔坐一件嘅。 係 佢一定係坐兩件嘅。即係如果你千五二千嗰啲，佢可能會坐，可能二千二千都會坐嘅。 係 ，OK， 佢唔撚你嘅，總之佢 OK 就立咗一件先。嗱，同佢揀女最撚簡單，佢揀女揀咗一件先，立咗件先，叫佢翻房，跟住再慢慢精挑細選。 係， 但係講真啦，你聽我個上次講啦，啲好嘅冇曬啦嘛，精挑細選都精挑咗一個，都幾撚選嘅啦。OK， 咁千唔知千五定二千啦，咁樣佢嗌咗，咁嗌咗兩件一齊，咁啊坐喺度玩啦。咁其實成日呢我就冇留意喎，其他朗尼啊冇留意啊空少啦，因為呢個新嚟呢我梗係留意下佢啦，吓我首先驚佢攋嘢啦，唔使攋嘢。佢好嘢到呢喺度玩，咁呢喺度呢就陪下 A， 咁樣講呢 ,A 就 2000,B 就 1500 啦，開頭陪下 A 玩下，跟住就陪下 B 玩下。咁玩到唔知大概可能十點，即係你記住啊，我哋係七點鐘揀到女㗎啦。 Okay? 玩了十點鐘係三分鐘頭啦已經啊。十點鐘到左右到啦。咁跟住我哋玩到妹都冇得猜啦，咁通常最撚簡單係下樓梯啦，唱歌啦。 係。 咁我其實見到兩個女仔呢都我都唔知點樣揀嘅。因為呢位金融財進呢就拖下呢件。跟住又拖下嗰件。 係。 即係見到飄忽嘅。將我兩個心話係咪玩緊你八十號模式呢二千元算數。 係。 咁樣我唔知啦，因為好耐我咁玩法㗎嘛。咁玩下呢我就清楚啦。我呢位朋友行咗去點歌，佢點首韓國歌。 係。 咁當然啦係曬名啦。我先曬俾你聽我識韓文啦。啊當然佢識韓文啦 ,ok。啊巴斯達渣啦 ,ok。啊可能聽陳文咩卡啦 ,ok。嗱喂點首韓文歌。 係。 喂自己唱埋呀。 是 估你咯， 咁样唔緊要喎。 係咪處緊我哋呀嗰張係咪即係好明處緊我哋啦。我哋啲頂曬兩唱英文嘅咋嘛係咪先。唱呢邊就韓文歌唱。欸平嗰件A, 戇鳩鳩坐喺度唔識做。嗰個二千蚊嗰個 B 呢 千五蚊嘅 B。 唔係二千蚊嘅 B, 二千蚊啦二千同千五啦。二千就行埋去同個伴舞喎。哇你唱緊啲韓文歌冇。全世界我諗成間我當日成間酒店成間卡拉 OK 冇人窒息啦。但佢嗰條女係可以真係好好嘅係我覺得係一定做戲嘅。 係。 得得喎。 就贏咗呢下啦。 跳都冇喎。同你跳喺喺門前一跳喎。咁二千五蚊個戇鳩鳩坐喺度咁咪死得啦。我見到嘩你唔撚賴呀嘩屌你老尾你唔窒息啫。唱日文你日軍國主義啊如果你老母死得啦。咁我就先到一見到佢就知啦唔撚實使講。咁呢個一定係大嘅二千蚊走啦。咁當然我好聰明嘅當然好中咗啦。咁當然佢做愛嗰啲嘢佢又冇同我講啦。但係到埋尾咁嘅賽報告嗰啲即係冇有冇擔呀靚唔靚嗰啲都唔使講。佢就講咗一個好簡短嘅故事喎。佢琴晚好撚驚。 係。 嗱你知道啦我哋已經講咗疫區係幾多安全㗎啦係咪先。 係 係。你上幾集我講咗係幾多安全㗎啦 ,ok? 咁佢話好撚驚。 有人拍門。 唔係拍門嗰啲啦。其實你知唔知呢當日呢講完嗰個故仔之後呢咁我哋告該譴責你嘅。點解呢因為譴責係十九八十後你嘅。 譴責我 係呀因為我講過一次話你要敲我到門你會係公安查房。其實我所有跟住幾個話唔撚得㗎唔好嚇夠人啊你咁樣真係嚇死人呀。佢係譴責緊你嘅 o k 但佢講嗰樣就仲有恐怖。 仲有恐怖 仲有恐怖。咁佢話呢 佢咪同你講主席啊拍門。 唔係。咁嗰個女仔呢同佢呢個金融財進呢肉髮相見嘅時候呢咁個女仔嘅電話就響。 係。 意思係咩呢跟住呢一響完之後個女仔聽完之後收線穿翻件衫走。 穿翻件衫走。 係。嘩屌你老母就係乜撚嘢事。乜撚嘢事。乜撚嘢事 ,ok。 講都唔拎講就走啦。 差唔多啦你查牌有公安上嚟。 咁樣講啊。 係啊。 即係講條女咁講啊？ 係啊， 嚇 驚兩驚啊！屌你老味，驚兩驚。OK， 跟住搞事搞清楚，人點解又響翻？照聽翻，原來佢個姊妹飲太咗。屌你老母就係 佢姊妹飲大咗，打咗同佢講係公安查房、 啊。公安查房係唔出奇㗎。因為嗰啲女仔如果譬如先知道公安查房，佢真係會打電話嚟叫你走㗎嘛。屌你老母，嗰條女梗係信啦，因為公安查房。啊撚到下啊 阿金龙财 进，金屌你老母，沟都缩埋，知道冇事，即系未出门口之前，屌你知道冇事，翻翻嚟，我屌你老母，除翻晒衫裤先，屌你老母，系安乐在外，你谂下，条女走好啦，安全走咗，喂，讲真，你金龙财进系咪又有遇鬼咧？ 吓， 你拍我栋门啊，十九八十，你拍我栋门，话公安查房。我當然我唔係一齊鏡啦，因為我知道衰咗我都冇計㗎啦，我就預諗咗，所以我即係 唔係你都知我落緊嚟㗎， 唔係㗎，有時有人拍我門嗌公安查房，唔係你第一個啦，十九八十後 仆街啦，拍你門嗌公安查房應該講國語啦，又唔係講廣東話啦， 唔係你第一個啦，但我全我都唔記得，我覺得如果係咁你都冇得走啦，我使喺鏡咩，我慢慢開門囉，所以我唔肯驚，但係其實某程度如果其他朋友你啲咁樣講法呢幾危險嘅。就等於金融財進呢件女接到呢個姊妹嘅整蠱電話。嘩屌你囉，咪如果係有啊係呀真係安全啊。 條女走撚咗啦。 走撚咗冇事啊，唔係係屌你囉，咪真係驚輪㗎嘛大佬啊。即係咁樣咁樣卜卜下電話聽你即係接唔接呢，即係我成日好撚簡單。真係㗎，如果譬如真係公安查房，佢啲姊妹知佢真係第一時間會打俾你先㗎。所以你見到女仔一接電話你唔好一隻下咗老闆俾佢接。咁係呢起碼有啲咁嘅風呢啲咁嘅消息可以收到㗎嘛。OK， 咁啊 ,OK 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其實呢仲有嘅。咁仲有呢係跟住星期日嘅。星期日呢我跟住呢我就同阿常三妹搞嘅。 又再同阿常三妹。 就因為呢星期六冇飲冇飲神山虎啫，我星期日有飲類似嘅產品，唔係神山虎嚟嘅。咁啊咁又有新科特，咁啊呢新科特又係買唔撚到啊，或者呢我真係講埋啲嘢呢你哋買唔撚到。咁啊可能奇怪啊，我開購少少啊，自從講咗神山虎之後呢就有人啦慕名就畀一隻科特俾我。 係 ,ok, 佢就叫我試下，佢又好撚得嘅。佢話而家得嘅呢你話唔知點解㗎。一路以來其實網友呢一路以來都即係買咗啲咩咁唔係唔好話唔係春藥啊，壯陽產品實係俾我試過 啊， 唔知點搞過佢我試過好撚多㗎啦，但你叫我買我又唔肯拆掣㗎啦，但你冇有買完之後佢俾我試過我又會試過啊，咁呢次呢又咁巧，因為神山虎做完之後呢啊我講我又有嘢俾你試㗎，屌你老母，而家又有俾你試，咁嗰一隻嘢呢豆漿嚟㗎，上次講完咖啡呢今日有隻豆漿。但係就係真係買唔到嘅，因為聽講呢嗰隻豆漿呢就係、是、你要喺新加坡入會一個唔知嗰啲好撚貴嘅會，因為嗰啲有錢人有錢佬你先至可以入嗰啲會基本上。咁我買返嚟都好撚貴嘅，咁一盒有十包就俾咗我試下。咁其實咁星期日呢我就試撚咗就搞實因為我話過啦，性工作者我就唔想再飲呢啲嘢去搞啦，咁如果飯盒就唔同㗎嘛， 係 俾佢睇我幾撚勁，即係希望佢好得更加愛我㗎嘛，咁所以我就星期日之後就飲咗，咁跟住我就去搞上三杯，咁嗰個過程我睇下個禮拜講唔講啦， 可唔可以透露下有幾多分呢？ 嗯， 可唔可以透露下呢隻嘢有幾多分呢？ 嗱，好簡單，兩隻 product 都有效嘅， 係 OK。呢一隻 Porter 呢就神山虎慢好多勁好多。 係。 OK， 但呢一隻呢就油好多。 係。 似人好多。 喔、哦、似返個人。 咁其實神山虎似人嘅。但係你睇下我哋啱啱講完嗰個網友都話啦，做完之後都眼崩崩㗎嘛。 係、 啊。但係嗰隻 Porter 呢飲完之後呢就唔係眼崩崩嘅，就似返個人啦。 係、 啊。就半軟好似半軟焦咁樣啦。係。似返個人嘅。亦都唔會話佢話如果你效力呢你好你好撚勁嘅神山虎一流。咁呢隻呢就好溫和啲嘅。係。咁其實各有各好處亦都有唔好處嘅。OK， 咁我可以 睇下下次我睇下点讲啦，同阿神山妹几得就讲啦，因为下个礼拜又通常系阿十九八十又做一集，做几集，建哥做几集噶嘛，我即刻同建哥哥同佢倾下，有倾下嗰只啦 ，OK， 咁啊嗰只系咪名我都未知啊，冇名啊， 豆浆啊， 豆浆啊，因为嗰只你真系买唔到添噶嘛，即系咧 ，OK， 咁啊下次可以讲下。同上山妹嗰一次嘅经验嘅，咁都下次先讲啦。咁节目时间呢次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只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够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